around, jump up and down, we love to make a smile so fun. Huh, huh, how you gonna handle this? Embrace by nature, every trap I face. This prejudice, beauty's all around, see. As the world comes together to compete, to love, to learn unity. A better place is where we wanna be, kicking alive, making it high, kicking it side by side.

敲敲杯子，摇摇桌子，你就被瞬间撩起的皱纹锁紧缠。我是和桌上的木纹相匹配的非常微不足道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红红臂弯，过去总不返，告别那份浪漫。谁话过海枯石烂，谁共我相拥每晚，谁让热爱弥漫。但现在仍固直得，当天多么激情，今天却是冷，冷雨湿我身，身躯已习惯，惯了固执，寂寞又继续弥漫，寂寞。夜晚雨上平淡，望着天花板，告别那份浪漫，逐渐习惯，空空臂弯，过去总不返，告别那份浪漫。谁话过海枯石烂，谁共我相拥每晚，谁让热爱弥漫。但现在仍固直得，当天多么激情，今天却是冷，冷雨湿我身，身躯已习惯，惯了孤情，寂寞又继续弥漫。又继续弥漫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潘美辰的《黄昏》。 记得从你